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一章《决斗俱乐部》第29集。 星期天一早，哈利睁开眼，看见冬日的阳光照得宿舍里亮堂堂的。他发现他的胳膊又长出了新骨头，但十分僵硬。他猛地坐起身，朝柯林的床上望去。可是一条长帘，就是哈利昨天在后面换衣服的那条，把柯林的床完全遮住了。庞弗雷女士看到哈利醒了，便端着早餐托盘轻快地走过来，开始拉屈伸展哈利的胳膊和手指。 嗯，长得不错， 她说。这时哈利正笨拙地用左手拿勺喝粥。 你吃完就可以走了。 哈利尽可能麻利地穿上衣服，匆匆赶向格兰芬多塔楼，巴不得赶紧跟罗恩和赫敏说说柯林和多比的情况。可是他们不在，哈利又出去寻找，心里纳闷，他们能去哪儿呢？他觉得有一点委屈，他们竟然丝毫不关心他的骨头长好了没有。哈利经过图书馆时，珀西·维斯莱正从里面出来，神态很悠闲，情绪似乎比他们上次见面时好多了。 喂，你好，哈利。 他说， 昨天飞得真棒，简直太过瘾了。格兰芬多刚刚在学院杯上得了头名，你赢了50分。 你看见罗恩和赫敏没有？ 哈利问。 没有，没看见。 珀西说，脸上的笑容隐去了。 我希望罗恩没有再去钻女厕所。 哈利勉强笑了一下，看着珀西离去，然后径直走向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。他说不清罗恩和赫敏为什么又会到这里来，但是当他确信费尔奇和吉长都不在周围时，便推开了房门。他听见一个关着门的小单间里传出了他们的声音。 是我， 他说，反手关上了门。小单间里传出当啷当啷哗啦哗啦的声音，接着是一声惊呼。他看见赫敏的眼睛正透过钥匙孔往外张望。 哈利， 他说， 你把我们吓了一跳。进来，你的胳膊怎么样了？ 挺好的。 哈利说着挤进了小单间，只见抽水马桶上架着一只干锅。哈利听到马桶下边噼噼啪啪作响，便知道他们在下面生了一把火，用魔法变出可携带的防水火焰，这是赫敏的拿手好戏。 我们本来要去看你的，但后来决定先把复方汤剂熬进来再说。 罗恩说。这时哈利挺费劲地把小单间重新锁上了。 我们认为躲在这里最安全了。 哈利刚要跟他们谈谈柯林的事情，赫敏打断了他。 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今天早晨听麦格教授告诉弗利维的，所以我们才决定还是先…… 最好赶紧让马尔夫坦白交代，越快越好。 罗恩气冲冲地说。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自从魁地奇比赛之后，马尔福就一直闷闷不乐，他是把气撒到柯林身上了。还有一件事。 哈利看着赫敏把一束束两耳草撕碎了扔进汤剂，说道， 多比半夜里来看我了。 罗恩和赫敏惊讶地抬起头来。哈利把多比告诉他的，或者说没告诉他的事情，原原本本地跟他们说了。罗恩和赫敏听得目瞪口呆。 密室以前曾经打开过？ 赫敏问。 这一下就清楚了， 罗恩用得意的语气说。 一定是卢修斯·马尔福在这里上学时就打开过密室，现在他又教亲爱的小德拉科这么做，这是很显然的。不过我真希望多比告诉过你那里面关着什么怪物。我真不明白，他一直藏在学校里怎么就没有人发现呢？ 也许他可以让自己隐形。 赫敏说着，把一些蚂蟥捅进干锅底。 或者能把自己伪装起来，变成一件盔甲或别的什么。我在书里读到过变色食尸鬼的故事。 你书读的太多了。 罗恩说着，把一些死草灵虫倒在蚂蟥上面。他把装草灵虫的空口袋揉成一团，转过脸来看着哈利。 所以多比不让我们上火车，还弄断了你的胳膊。 他摇了摇头。 你知道吗，哈利， 如果洛哈特一直不停地抢救你，准会要了你的命呢。 星期一早晨，科林·克里维遭到袭击，像死人一样躺在医院里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学校，顿时学校里谣言纷飞，人人疑神疑鬼。一年级新生现在总是三五成群的紧紧簇拥在一起活动，好像生怕如果单独行动就会受到袭击。金妮在魔咒课上与科林·克里维同桌，这一阵子心烦意乱得厉害。弗雷德和乔治为了使他高兴，轮流披着毛皮或变出满身疖子，从塑像后面跳出来逗他。哈利觉得这种做法是在帮倒忙。后来珀西气得语无伦次，对双胞胎兄弟说他要写信给他们的妈妈维斯莱夫人，告诉他金妮夜里都做噩梦，他们这才停止了胡闹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大家瞒着老师叽叽喳喳地交换护身符、驱邪物及其他保护自己的玩意儿，这种做法很快风靡学校。纳威·隆巴顿买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大绿洋葱头，一块尖尖的紫水晶和一条正在腐烂的水圆尾巴。结果格兰芬多的其他男生告诉他，他实际上并没有危险，他是纯血统，因此不会受到袭击。 他们先对菲尔奇下手的， 纳威说，圆圆的脸上充满恐惧。 大家都知道我差不多就是个哑炮。 12月的第二个星期，麦格教授像往常一样过来收集留校过圣诞节的同学名单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在名单上签了字，他们听说马尔福准备留下，觉得十分可疑。过节期间正好可以用复方汤剂把马尔福的真话套出来。不幸的是，汤剂还没有完全熬好，还需要双角兽的角和非洲树蛇的皮，而这些东西只有在斯内普的私人储藏室里才能弄到。哈利暗地里觉得，他宁愿面对斯莱特林的神秘怪物，也不愿在斯内普办公室里偷东西时被斯内普抓住。 我们需要声东击西， 赫敏干脆地说。这时离星期四下午的魔药课越来越近了， 有人打掩护，另一个人就可以溜进斯内普的办公室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 哈利和罗恩紧张地看着他。 我认为最好由我去偷， 赫敏用公事公办的口吻接着说。 你们俩如果再惹麻烦就要被开除了，而我没有不良记录，所以你们只要把课堂搅得一阵大乱，让斯内普有五分钟时间忙得脱不开身。 哈利勉强地笑了一下，在斯内普的魔药课上故意捣乱生事，就像去捅一只熟睡的火龙的眼睛，真是太危险了。魔药课是在一个很大的地下教室里，星期四下午的课刚开始时像往常一样，木桌之间竖着20个干锅，桌上放着铜天瓶和一罐一罐的配料。斯内普在一片烟雾缭绕中来回巡视，粗暴地对格兰芬多学生的工作提出批评，斯莱特林学生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窃笑。德拉科马尔福是斯内普的得意门生，他不停地朝罗恩和哈利丢着河豚鱼眼。罗恩和哈利知道，如果他们以眼还眼，就会立刻被关禁闭，连句冤枉都来不及喊。哈利的肿胀药水熬得太稀了，他的心思全用在了更重要的事情上，他在等赫敏的信号。斯内普停下来嘲笑他的稀汤寡水时，他几乎根本没听。斯内普转过身子去找查尔·欺负纳威了，赫敏迎住哈利的目光点了点头。哈利迅速弯腰藏到他的干锅后面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串弗雷德的费利拔烟火，用魔杖飞快地点了一下，烟火开始嘶嘶作响，蹦出火星。哈利知道自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他直起身瞄准目标，把烟火掷了出去。烟火准确地落进了高尔的干锅里，高尔的汤药炸开了，劈头盖脸浇向全班同学。大家在飞溅的肿胀药水的袭击下纷纷尖声大叫，马尔福被浇了一脸，鼻子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，高尔用手捂着眼睛，跌跌撞撞地乱窜，眼睛肿得有午餐的盘子那样大。斯 斯内普拼命想使大家安静，弄清事情原委。在这一片混乱中，哈利看见赫敏悄悄溜出了教室。 安静，安静！ 斯内普咆哮道： 被药水溅到的同学都到我这里来领消肿剂，等我弄清楚是谁干的。 哈利忍着笑，看着马尔福急急忙忙冲上前去，他的鼻子肿成了一个小西瓜，脑袋被坠得耷拉着。全班一半的同学都乱糟糟地挤向斯内普的桌子，有的人胳膊肿得像棒槌，举都举不动，有的人嘴巴肿得老高老大，根本没法说话。这时哈利看见赫敏又溜回了地下教室，他的衣服前面鼓起了一块。当大家喝了解药，各种各样的肿胀都消退之后，斯内普快步走到高尔的干锅前，用勺子舀出扭成麻花的黑色的烟火灰烬，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。 一旦查清这是谁扔的， 斯内普压低声说， 我就一定要开除那个人。 哈利拼命使自己的脸上现出一副困惑的表情，斯内普正盯着他呢。谢天谢地，幸亏十分钟后下课铃响了。 他知道是我。 三个人急急忙忙返回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，哈利说道。 我看得出来。 赫敏把新的配料扔进干锅，兴奋地搅拌起来。 两个星期之内就能熬好。 他高兴地说。 斯内普没法证明是你干的。 罗恩安慰哈利说。 他能怎么样呢？ 你了解斯内普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哈利说。干锅里的汤药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。